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26集。见人之德，如己之德；见人之实，如己之实。这一节讲得失。佛在经中告诉我们，得失不是真实的，可是世间人都迷在其中。因此造出许许多多的罪业，在24个不相应刑罚当中，这个得失是列在第一条，可见的众生对于这个问题迷的是多么的深，多么的严重。感应篇这个四句讲得好，世间人对这桩事情他们的看法想法不正常啊！见到别人有德呢，就生嫉妒啊；见到别人有失啊，就生欢喜心。这个一念心，就造无量罪业了。太上救人之过，这是人的过失啊。这个四句是救人之过，叫人看别人跟自己没有两样，见到别人有德能生欢喜心，见到别人有失能生怜悯心。得失的范围非常广大啊，在世法里面得名闻利养啊，得五欲六尘，在佛法里面得禅定，得觉悟，得正果，是出是法了，都包括在其中啊。佛告诉我们，得失也是因果的关系，没有种因是决定得不到的。世间一切众生所希求的啊，无非是富贵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。中国人讲五福，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了。都是有业因的，所以种善因得善果， 种不善因，希求得善果，哪有这个道理？佛经里面常讲无有是处。我们希望要得到什么，就得好好的造因。你造的因殊胜，你的果报殊胜。你的因没满，果报也没满。这两句话就非常重要了。这两句话里面，我们能够看到，决定没有嫉妒心。不但没有嫉妒心，而且有随喜心。随喜心，菩萨法了。普贤菩萨所修的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菩萨的大心呢？我们学佛同修当中，往往疏忽。把这个大利当面错过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深思的。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要断恶，要行善。可是善呢，往往不能成就；恶呢，天天还继续在造。特别是口业，人与人接触之中啊，就造口业。批评别人的是非得失。你的批评是不是正确的？就是正确的，是事实，都不应该说。如果不正确的，你不就是冤枉人了吗？冤枉人所造的罪业就重了。如果你的批评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影响，你的罪过就小啊。如果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，不良的影响，你的罪过就大了啊。如果你毁谤三宝，让一些信众退失道心，这个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里面，诸位看看就晓得，堕地狱啊！不要轻看了啊，这随便谈谈，哎，好像没有什么多大关系，一时快意。阻断别人的善根，招来阿鼻地狱的罪业。干这些事情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常常看见，常常听见，佛菩萨看在眼里，很痛心，很怜惜。正是经上讲的 可怜民者。为什么会造这个事情呢？听信谣言，不去问问这些事实真相，我这一生当中这些事情遭遇的很多，我有个原则，与我不相关的不理会，没有理会的必要，一笑了之，也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也是罪业。希望自己的心清净，希望自己的心纯善，一丝毫恶念都不要放在心上。好啊，这才叫存好心呐。你把这些是非人我拉拉杂杂的你放在心上，你的心就不善，你的心就不好了。如果与自己与大众有关系的这些传说，我们一定要查证，去调查一下，证明一下是不是事实，然后再批评。所以说不能听一面之言，听一面之言愚痴迷惑，尤其是一个做领导人的人，我们读古书，看看古代的一些帝王，那在他耳边讲话的人太多了，他是不是全信呢？他拿来做参考，他一定去查证，所以他不会冤枉好人，也不会上坏人的当，这个叫聪明啊。这些都是他老师教导他的，父母教导他的，古人有所谓谣言止于智者，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才懂得怎么处理。可是没有智慧的人多，没有智慧的人听信谣言，造谣生事，现在这个世界有智慧的人太少太少了，你要问为什么没有智慧呢？没有圣贤的教诲。现在全世界的教育绝大多数是什么教育？功利的教育，急功好利呀。对于明文理扬五欲六尘竞争的教育，只要有竞争这个念头，决定就干损人利己之事，伤天害理之事，这是现代教育。所以现代教育说个不好听的话，增长轮回心，帮助众生造轮回业，干这个。学佛的人虽多，几个人真正在经典上去研究去讨论，认真去学习， 所以谚语讲啊，地狱门前僧道多。这个罪过就太重太重了，打着圣贤的招牌，依旧还造轮回业，所以他堕的就很重了，他堕阿鼻地狱。这个招牌不可以仿冒，现在这个世间法律对于一切仿冒都要治罪的，佛这块招牌是世出世间第一个正字招牌啊！你随便仿冒，这个罪业比什么都重。我们今天既然捧了这块招牌了，就得依教奉行，认真地向佛菩萨学习，总要学得几分像啊！完全不像就有罪过啊！不可以说我没有造罪业，我没有害人啊，没有害人，捧到这块招牌，没有依教奉行，就造罪业了。什么罪业呢？把佛法的形象破坏了，就是这么个罪名，这个罪名就担当不起了。佛菩萨是什么形象啊？我们今天起的什么心，动的什么念头啊？干的什么事情啊？佛法今天在社会上为什么这样的衰落？我们读古书，在古时候朝野对于出家人没有不尊重的，现在的社会对出家人轻视，原因在哪里？古时候出家人学佛像佛菩萨，所以大家尊重啊，大家敬仰啊，确确实实是人天师范。现在社会上为什么对于出家人瞧不起？出家人没有依教奉行，没有学佛菩萨，向谁学习呢？这个话我们不必讲了。我们要反省，要觉悟，要回头啊！学习的对象一定要搞清楚，搞明白。不向佛菩萨学习就错了。高僧大德是我们的典型。 但是得仔细观察。知名度高的是不是真正有德行？名实相符的是我们的榜样。我们应当向他学习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印光的这个李炳南老居士推崇印光大师，教我向印光大师学习，与印光大师同代的高僧大德太多了，他为什么不介绍别人？为什么偏偏介绍印光大师？这当中的道理，这当中的苦心，我们知不知道？出家人多，我们在佛经上看到这么许多出家人当中，有真佛弟子，有魔王子孙呐！末法时期，魔发了大愿呐，叫他的徒子徒孙通通到佛门出家，披上袈裟来毁灭佛法。这是佛经上有记载的。我们生在末法之中，所以出家人当中有佛也有魔，我们要有慧眼，要能辨别。我们向佛学习，不能向魔学习。向佛学习，我们这一生当中会成就啊。向魔学习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必定堕三途。切身的厉害，怎么可以不知道呢？这四句话，我们要拿来当座右铭啊。要常常记住啊，决定要舍弃自私自利，念念为利益众生，念念为帮助别人，虽有这种心，可是这个心落实也不是容易事情。你想做好事，没有缘，没有机会。语言不足啊，总有许许多多人障碍你，不让你做好事，不希望你成就一桩善行，想尽方法来阻碍。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语言就非常重要了。要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。这一生当中做不成，还有来生呢。菩萨度众生，生生世世永无休息的。 啊，你们诸位同学知道啊，啊，上一次我是诚心诚意想帮助澳洲人建个养老院，啊，就被人破坏。啊，破坏的那些人，他们愿意做，能不能做好事呢？他们也不能啊。自己不能做，障碍别人做。啊，评论一个人的是非不容易啊，相当不容易。观察一个人前后左右面面看清楚，还不敢下断语啊！古时候人讲得好，盖棺论定啊，才可以评论你的人品，你还没有死都不敢说。为什么呢？一生造恶，临终忏悔，改过自新，还是好人。啊，这样的人念佛，依旧能往生，依旧能做佛。啊，所以回头是岸呐。啊，死了也不能回头，那就断定他是不善之人。所以断定一个人，你就晓得有多难。啊，古人给人写传记，都是死了以后后人写。一个朝代的历史，这个朝代已经灭亡了，下一个朝代人写。啊，这都是盖棺论定的意思。我们障碍别人行善，果报是别人障碍我们行善。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，尤其在现代这个社会，啊，太明显了，太快速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同学要记住，遇到有这个机会，好事赶紧做。看到别人做好事，我们要帮助他，成就他，成人之美呀，不成人之恶。啊，他做的事情，对于社会、对人民、对众生不利的，我们决定不去帮助他。如果是有利益的，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。全心全力协助，啊，决定没有嫉妒障碍，啊，只有恒顺随喜，这行菩萨道啊。啊，所以归结到最后，一定要有真实智慧，绝不能掺着有情见在里头。啊，情见是痴迷呀。啊，真实智慧正大光明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